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6集。正在众人纷纷开始表示不满之时，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插了进来：“不是滥杀吧？”蓝忘机原本似乎已进入万物不闻的空禅之境，闻声一动，抬眼望去，说话的是一名姿容姣好的年轻女子，侍立在一位家主身侧。这格格不入的一句一出，立刻遭到了附近修士们的群起而攻之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那女子似乎被吓到了，更小心地道：“ 不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诸位不必如此激动。我只是觉得滥杀这个词不太妥当。” 另一人唾沫横飞道：“有什么不妥当的？魏无羡从射日之争起就滥杀成性，你能否认吗？” 那女子努力辩解道：“ 射日之争是战场，战场之上岂非人人都算滥杀？我们现在就事论事，说他滥杀，我真的觉得不算。毕竟事出有因，如果真是那几名督工虐待俘虏，杀害了温宁，这就不叫滥杀，叫报仇。” 一人激愤道：“你太可笑了，难道还要说他杀咱们的人有理了？难道你还要赞扬这是义举？” 一人嗤之以鼻道：“哼，那几名督工有没有做这些事还不知道呢，又没人亲眼看见。”“ 是啊，活下来的督工都说他们绝对没有虐待战俘，温宁是自己不小心从山崖上摔下来摔死的，他们还好心帮温宁收敛了尸骨埋了他，谁知道反而遭到这样的报复，真令人心寒。” 那女子道：“ 其他督工害怕被追究虐待俘虏和杀人的责任，当然一口咬定他是自己摔下来的。” 忽然一人冷笑道：“呵呵，你不用再狡辩了，心中有鬼之人的说辞我们不乐意听。” 那女子涨红了脸，扬声道：“你说清楚，什么叫心中有鬼？”“ 不用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我们也都清楚。当初屠戮玄武洞底，他撩了撩你，你就死心塌地了？到现在还为他强词夺理，颠倒黑白。哼，女人就是女人。” 昔年魏无羡屠戮玄武洞底救美一事，也充当过一段时间的风流谈资，是以不少人立刻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年轻女子就是那个绵绵。 立即有人嘀咕道：“我就说难怪这么巴巴的给魏无羡说话。” 绵绵气道：“什么强词夺理，颠倒黑白，我就事论事而已，又关我是女人什么事？讲道理讲不过，就用别的东西攻击我吗？” 有人讥笑道：“ 说的真是清清白白，你心都长得是偏的，还谈什么就事论事啊？ 别跟他废话了，这种人竟然是我们家的，还能混进点金阁来，跟他站在一起我都觉得羞愧。” 这些出言攻击他的，不少都是和绵绵站在一个家族阵营的同修。绵绵气得眼眶都红了，含着泪花半晌大声道：“ 好，你们声音大，行，你们有理。” 他咬了咬牙，猛地把身上的家文袍脱了下来，往桌上重重一拍，发出砰的一声，把前排几位原本并没注意这边的家主也吸引得回头看怎么回事了。旁人倒是被绵绵震了一下，因为这个动作代表的是退出家族。绵绵一语不发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过了一阵，有人嘲笑道：“ 敢脱，有本事就别穿回去。” 他以为他是谁啊？退出就退出，哪个稀罕？这赌气给谁看？ 稀稀落落的，有人开始附和：“ 女人就是女人，说两句就受不了了，过两天啊，肯定又会自己回来的。” 肯定的呀，毕竟好不容易才从家奴之女转成了门生的。 蓝忘机、任身后这些声音群魔乱舞也站了起来，走了出去。蓝曦臣问清了这一小段风波到底怎么回事，听他们越说方向越不堪，沉声道：诸位，人已走了，收声吧。泽无君发声了，旁人自然要给点面子。点金阁中又开始东一句西一句，痛斥起温狗和魏无羡来，一片咬牙切齿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容许任何反驳的狂热痛恨在空气中激荡。趁这气氛，金光善对江城道：我看魏无羡这次去乱葬岗恐怕是蓄谋已久了吧，毕竟以他的能耐，自立门户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所以借此机会脱离江氏，打算在外面海阔天高任鸟飞。你千辛万苦重建云梦江氏，他身上争议大的地方原本就多，还不知收敛，给你添这么多麻烦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你呀。江城强作镇定道：那倒不会，魏无羡这个人从小就是这样的，连我父亲都拿他没办法。金光善道：风眠兄是拿他没办法吗？风眠兄那是偏爱他。听到偏爱两字，江城嘴角边的肌肉抽了抽。金光善继续道：江宗主，你跟你父亲不一样，如今云梦江氏重建才几年，正是你立威的时候。他魏无羡也不知避嫌，让江家的新门生看到了，做如何想法呀？难道要个个以他为榜样，不把你放在眼里？金光善一句接一句，步步紧逼，趁热打铁。江城缓缓地道：金宗主不必再说了，我会去一趟乱葬岗，解决这事儿的。金光善心中满意，语重心长道：这就对了。江宗主，有些人有些事不能姑息呀。召集结束之后，众位家主纷纷觉得今日得到了了不得的谈资，一边急行一边火热议论，激愤仍然不减。金星雪浪海后，三尊聚首。蓝曦臣道：三弟辛苦你了。金光瑶笑道：我不辛苦，辛苦江宗主那张桌子了，几处被他捏得粉碎啊，看来真是气得厉害。聂明觉走了过来道：巧言令色，的确辛苦。闻言蓝曦臣淡笑不语。金光瑶早知道聂明觉逮着个机会就要教育他好好做人，颇为无奈，连忙转移话题道：哎，二哥，忘机呢？我看他刚才提前离场了。蓝曦臣示意前方，金光瑶与聂明觉转身望去，只见金星雪浪的花海之中，蓝忘机和方才那名点金阁中退出家族的女子正面对面站着。那女子还泪光盈盈的，蓝忘机则神情肃穆，两人正在说话。须臾，蓝忘机微微俯首向那女子一礼，这一礼尊重之中还有庄严。那女子亦向蓝忘机还了一个更庄重的礼，穿着那件没有家纹的纱衣飘然下了金鳞台。聂明觉道：这女子倒是比他家族里那帮乌合之众要有骨气的多。金光瑶笑眯眯地道：是啊。两日后，江城带着30名门生去了夷陵。乱葬岗山脚被推倒的骤墙之前，果真游荡着数百具凶尸。江城上前，他们无动于衷，可江城身后的门生若是靠得近了，他们就发出警告的低声咆哮。江城令门生们在山下等候，只身上岗，在黑压压的树林中穿行，走了长长一段路，前方才传来人声。 山道之旁有几个圆圆的树桩，一个大的像桌子，三个小的像凳子，一个红衣女子和魏无羡坐在其中两个树桩上，几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汉子在旁边的一片土地上吭哧吭哧地翻土。魏无羡抖着腿道：“种土豆吧。”那女子口气坚决地道：“种萝卜，萝卜好种，不容易死，土豆难伺候。” 魏无羡道：“萝卜难吃。” 江城哼了一声，魏无羡和温情这才回头，见到江城并不吃惊。魏无羡站起，过来没说一句话，负手继续朝山上走去。江城也不问，跟着魏无羡一起走。不多时，山道旁出现了另一群汉子，正在几根木材搭成的架子前忙活。他们应当都是温家的修士。然而脱去了岩阳烈焰袍，穿上粗布衣衫后，手里拿着锤子锯子，肩上扛着木材稻草，爬上爬下，忙里忙外，和普通的农夫猎户毫无区别。他们见到江城，从衣服和佩剑看出这是一位大宗主，仿佛心有余悸，都停下手里的活，迟疑地看过来，大气儿也不敢出。魏无羡摆摆手道：“继续。”他一开口，那群人便安心地继续了。江城道：“这是在干什么？ 看不出来，建房子。”“ 建房子？那刚才上来的时候，那几个在翻土的是在干什么？别告诉我你真的打算种地。”“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？就是在种地啊。 你在一座狮山上种地，种出来的东西能吃吗？”“ 相信我，人真的饿极了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。”“ 你还真打算在这里长期驻扎？这鬼地方人能待？”“ 我在这里待过三个月。” 沉默一阵，江城道：“不回莲花坞了。”魏无羡口气轻松地道：“ 云梦夷陵这么近，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偷偷回去呗。”“ 切，你想得倒美。”江城还想说话，忽然觉得腿上一重，低头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一两岁的小孩偷偷蹭了过来，抱住了他的腿，正抬着圆圆的脸蛋，用圆圆的黑眼睛使劲瞅他。倒是个浴血可爱的孩子，可惜江城这个人毫无爱心。他对魏无羡道：“哪儿来的小孩，拿开。”魏无羡一弯腰把这孩子抱了起来，让孩子坐在自己手臂上，说道：“ 什么拿开，你会不会用词啊？ 阿渊，你怎么见人就抱腿啊？ 去，不要刚玩了泥巴就咬指甲。 你知道这是什么泥巴吗？手拿开，也别摸我的脸。外婆呢？”一个白发稀疏的老太太急急地杵着一只木杖，歪歪扭扭走了过来，看到江城也认出了这是个大人物，有些害怕的样子，身影越发佝偻了。魏无羡把那个叫阿苑的孩子放到老太太腿边，说道：“去旁边玩吧。”那老太太赶忙一拐一瘸牵着小外孙离开。那小朋友走得跌跌撞撞，边走边还在回头。江城讥嘲道：“那些家主们还以为你拉了群什么逆党余孽来挥舞大旗占山为王，原来是一帮老弱妇孺歪瓜裂枣。”魏无羡自嘲地笑了笑。江城又道：“温宁呢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问他呀？”“ 这几天无数人冲我问他，他们问我，我问谁，想来也只能问你了。” 魏无羡直指前方，二人并肩前行，一阵森森凉气迎面袭来，一个高阔的山洞出现在眼前。进入之后笔直走一段，江城踢到一样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半只罗盘。魏无羡忙道：“哎，别踢啊，这个我还没做好，有用的。”魏无羡捡起来，江城又踩到一样东西，一看，一面皱巴巴的旗子。魏无羡又道：“哎，当心踩坏，这个也是有用的，快做好了。” 江城道，你自己乱扔，踩坏了也不怨谁。魏无羡道，这是我一个人住的地方，扔点东西怎么了？再往前走，沿路都是符咒，贴壁上的，扔地上的，揉成团的，撕成片的，仿佛有人发疯了，在这乱撒一气，而且越往里走越乱，看得江城一阵窒息，说道，你要是敢在莲花坞这么瞎搞，看我一把火把你所有东西都烧个干净。进入主洞，地面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被符咒贴得密不透风，只露出一双眼白外露的眼睛，正是温宁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